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19集，千钧一发。剧烈的震动带动着大块的碎石不断从岩洞上方坠落，一道道狰狞的裂缝从白骨坑底部陡然豁开，将那些白骨不断吸入缝隙之中。 可恶，出口都被堵了。 陆星月绝望地看着两边那已然消失的洞口，下意识地想要挥手具象出光锁，却无奈依旧使不出半分法力。而江瑶面对如此危机也是焦急万分，环视着四周分崩离析的岩石，试图找寻其他出口，但又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转过头，将视线投向那道默然矗立在阴影中的灰发身影。此时的吴低着头，平静地注视着右手中那枚散发着诡异红光的物件，丝丝不祥的黑气沿着物件周身的红光透散而出，带着凛冽的风压萦绕左右，吹拂着吴的灰色短发。而吴的脸上却没有丝毫表情，甚至无视着周围的崩塌，只是慢慢伸出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了一枚黑色的珠子。 这珠子是…… 江瑶神色一凛，忽然想起这似乎是之前对方从恶鬼妖藤王体内取出的东西。而更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那颗珠子竟然开始源源不断地吸收边上红光物件所散发的黑气，并在黑气的引导下漂浮在半空，朝着红光物件的中心缓缓靠拢。陆吴的残骨在天崩地裂中终于支撑不住，轰然倒塌，碎裂的巨大骨头滚落而下，眼看就要砸到下方的吴。但就在这时，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吴手中红光物件的光芒猛地暴涨了一瞬，随着红光的弥漫，吴周身的空间似乎出现了扭曲，紧接着便连带着吴的身躯一起消失在了原地。沉重的陆吴头骨在落地的刹那四分五裂，仅眨眼之间，吴的身影便从遗骨所在的位置瞬间移动到了另一边，堪堪躲过了波及。眼前的这一切看得江瑶等人目瞪口呆， 他刚才进行了空间移动。 陆星月不禁睁大了眼睛，在他那双金银异瞳中，他看到了吴手上那枚红光物件在刹那间迸发出一股足以扭曲空间的强烈妖气，而这股妖气正随着半空中那枚黑色珠子的靠近而愈演愈烈。 是他手上那枚东西， 穆剑云显然也察觉到了端倪，大声说道： 是那东西的妖气扭曲了空间，带他进行了空间移动，也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这东西直接离开这座岩洞。 不好，不能放跑他。 陆星月顿时意识到了什么，连忙喊道： 他手上的东西是我们离开这里的唯一途径，等到那黑色珠子和他手上的东西完全结合就来不及了。 话音未落，一股强烈的妖气再次从吴手中的物件上迸发而出，凛冽风压吹起四散的碎石，迫使江瑶三人不得不后退数米。抬头一看，发现半空中的那枚黑色珠子已然接触到了红光物件的边缘，并逐渐与之融合，而吴周身的空间也开始出现了阵阵波动。 糟了，快去他身边。 陆星月转过头，焦急地对着江瑶大喊，却没留意到前方正有一把青铜长枪被风压从白骨堆里席卷而起，径直朝着他的面门刺来。 星月，小心！ 江瑶嘶声急呼着，顶着狂风将陆星月一把拉至身边，却不慎脚下一个踩空，两人眼看着就要随着崩塌的地面坠入裂缝，幸而被上方的穆剑云及时拖住，三人顿时就这么悬挂在了裂缝的边缘。 抓紧我！ 穆剑云脸色发白，下方两人的重量令他的手臂微微颤抖着。而在远处那风压的中心，那枚黑色珠子与吴手上红光物件的融合已近完成。 不可以，我们不能死在这儿。 江瑶咬着牙，此时的他一手拉着下方的陆星月，一手被上方穆剑云拖住。而远处吴的身影已经在越来越强的空间波动中变得模糊不清，一旦那珠子的融合完成，便会将吴瞬间从这岩洞中移走，而三人的最后逃生希望也将落空。 快快过去，去到吴那里。 焦急的心绪交织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危急之下，江瑶的双眸渐渐弥漫上了一层血红，连体内的能量海洋也开始扬起了阵阵波动。而随着体内气息的翻涌，江瑶忽然察觉自己衣袋中的某样东西开始逐渐发烫，并随着自己的心跳声一动一动地跳动着。 什么东西？好烫啊！ 江瑶痛苦地低下头，发现竟然有道黑光隔着自己的左侧衣袋透射而出，一枚鸭蛋大小的黑色影子在衣袋内若隐若现。 这是…… 还没等江瑶来得及做出反应，他便觉那衣袋中的影子突然一颤，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拉力瞬间拖着他的腰间，连带着左右的陆星月和穆剑云一起，将三人猛地拉向了前方矗立在空间波动中的瘦小身影。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吴的脸上微微一动，抬眼望向前方，而当他的视线接触到迎面飞来的江瑶之时，那双原本平静似水的蓝色眼眸却隐约起了些许波澜，连那只即将完全融入红光物体的黑色珠子也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凝滞。就在下一刻，江瑶三人猝不及防地撞在了吴的身上，支撑不住的吴踉跄着摔倒在地，而他手中的那枚红光物品也在刹那间脱手，并与半空中的那颗黑色珠子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剧烈的崩塌声充斥于整个岩洞，不断落下的碎石将四人的身影尽数掩埋，并随着开裂的地面与那些悲哀的遗骨一起落入了无尽的虚空之中。空间崩塌的轰鸣声回荡在后方，白质回望着远处那座陡然消失的山谷，脸上除了震惊，更夹杂了某种焦虑与愤怒。 哎呀呀，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你那个叫江瑶的小情郎终究还是没出现呀，恐怕早就已经粉身碎骨了吧，嘿嘿嘿。 阴阳怪气的声音从白质身后传来，白志沉着脸转身看向面前那名满脸横肉的矮胖男子，没有说话。 哎呦，怎么了？板着一张脸戳到你的痛脚了？ 矮胖男子冷笑了一声，别过头与身边的高个男子对视了一眼，随即大摇大摆地慢慢走进白志。 你要是早点交出那东西，别和我们黑沙兄弟玩捉迷藏，你也可以早点回去找你那小情郎，可惜呀。 矮胖男子说着伸出那只肥腻的咸猪手，像是要捏向白质的下巴，却被对方嫌弃的向后一躲闪过了。 你这死肥猪，收回你的猪手，别碰人家。 愤怒的吼声从白质身后的方向传了过来，矮胖男子脸色一抽，收回僵在半空的肥手，不耐烦地白了眼那名被猪笼关着并悬挂在后方悬崖边上的 T 恤男子，低声冷哼了一记。 嘿，邱老三呀，邱老三，你觉得就凭你这点激将法就能唬得住我？你吼好了尽管吼，对于一条被拴住的狗，你觉得会有多大危险？你这狗娘养的东西，除了会设陷阱暗算我们还会做什么？有种和我单挑啊！ 邱老三抓着竹笼栏杆大声吼道。 哎，别激动啊， 我这笼子可不结实，要是被你这么一闹散架了，不光是你，连那些和你关一块的兄弟也要一起掉下去喽。 矮胖男子不怀好意地笑着，伸手指了指邱老三身边的那些难兄难弟们。经过先前的一场恶斗，此时邱老三的手下已所剩无几，并被一同关在了这座悬在悬崖边上的竹笼里。而邱老三显然被那矮胖男子戳中了软肋，看了看身后负伤的众人，最后只能咬牙切齿地瞪着对面的黑沙兄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你放心，我现在可没打算干掉你们，毕竟你们可是我最重要的人质呢。 矮胖男子说着，转身再次看向白志。 你们呀，得感谢这位善良的小姐姐，要不是她不忍心看着你们死，愿意留下来帮你们谈判，你们早就没命了。 白志盯着矮胖男子那张得意的脸，依然一言不发。 但是啊，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现在距离挑战结束只剩不到两小时了，我可没兴趣陪你继续耗下去。 矮胖男子冷声说着，转头望了眼前方不远处那座高耸入云的赤色石柱，一张脸逐渐阴沉了下来。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最后发现那柱子竟然是…… 矮胖男子没有说下去，而是收回视线，重新看向了面前的白纸。只是这一次，他的脸上带上了几分不耐烦。 我再说一次，把你之前当作飞毯的那根大羽毛给我变出来。 白纸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盯着眼前这张贪婪的脸，不卑不亢地开了口。 那我也再说一次，你说的这件事我办不到。 胡说。 矮胖男子眼角一颤，气急败坏地吼道， 我看到了，之前你明明带了两个人坐着那根羽毛从天上飞下来，还想狡辩。 那羽毛只是一次性使用的工具，在用完后就消失了。 白志摇摇头，冷静地说道， 现在的我和你一样，对那根赤色石柱一点办法都没有。